好啦，首先咧就翻嚟咧就要讲一讲我哋新嘅 FPS number 就6809941。咁啊，另外大家见到我今日咧就着咗一件新嘅 T 恤嚟嘅。咁啊，啱啱咧就喺英国啊，以前一路咧过去嗰两个月都系寄好多医疗嘅医护用嘅物资俾我哋。咁啊 ，Doctor Liu 啊喺英国寄过嚟。 系。 咁系点解咧？就一个猪嘴嚟嘅，其实。但好笑啊，下边写住。 佢设计嘅。 我谂唔系。我想是买的，但是就是写着 Let's Cook。 哦。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我就想起了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大家没有街去嘛 ,social distancing, 那就结果很多人就网上多了很多自拍煮嘢食。 教煮嘢食。 教煮嘢食。 教煮嘢食。即是你有些你要有些细艺的嘛，是。 我没得做啊，是啊，有些细艺这样。那么煮嘢食又當然是最方便啦，咁亦都有一啲軟件咧。日本有一個就係、apps 嚟嘅，係咁就約埋一齊飲啤酒嘅。 係點解用 app 飲啤酒呢， 佢就 我以為你話約埋一齊卡拉 OK， 即係一人唱一段咁樣。 即係特登有一個咁嘅環境，咁大家一齊坐喺度，即係網上酒吧。 網上酒吧 係啦，網上酒吧 有個 mood 咁樣啊， 有個 mood。咁但係好得意嘅喎，佢大約我諗係半個鐘頭就自己會 cut 嘅啦，即係只驚你飲得太多啊。 係咩？ 佢自己一條友啦。 咁咪點啊？你對住個 mood 咁樣敬酒咯。 係哦。咁你就會見到其他人同你一齊敬酒，一齊飲啊咁。 哦 ，OK。 係啊。 即係其實好似 video conferencing。 係啦，即係 Zoom 咁嘅。即係大家喺度做某一同一時間做一樣嘢。 啊，咁但係咧，佢嗰個 apps 咧就有啲 setting 咧，又係做到好似酒吧咁嘅。 嗯， 咁亦都可以咧，有啲嘢 send 俾對方啊。 哦， 咁啊，呢個亦都係疫症啊，全球疫症下邊啊，呢、這個新興嘅出現嘅呢啲，即係除咗 online 嘅演唱會啦， 係。 咁啊 ，Sam 虛之後，好似阿古天樂又會發起做一個 古天樂係啊 馬拉松式嘅呢、這個。online 嘅藝人活動，咁可能有啲係教煮嘢食， 即係唔止一個，唔止一位嘅， 個個自己喺屋企做咯。 哦， 係啊，譬如有啲喺屋企教你做瑜伽啊，有啲啊教你屋企煮嘢食啊， 有啲屋企又用好有限嘅空間係去做運動咁樣， 係啦係啦，有啲教你唱首歌啊咁樣。咁因為而家都唔知道呢個限聚令啊，幾時完？我覺得。即係一路咁樣落去咧。 而家政府就話全為咗希望令到下個禮拜五，即係呢個4月25日嘅 DSE 開考嘛，考一考一考唔好中間停，或者個社區又再爆發咧，就唯有咧係繼續係做呢個嘅限聚令。 唔知道真定假啦。 即係再延長咁樣 係。就係 empower 呢個警察咧，就係、是、咧可以有更大嘅權力。 繼續搞黃店。 咁咧就我。擔心係咩咧 ？last 到6月4日、6月9日啊，呢啲咧，所謂政治敏感嘅日子咧，就令到群眾冇辦法聚集。 嗯嗯嗯。 咁咧就喺呢個9月嘅選舉之前啊，我估都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限制喺度。咁啊，另外一個嘅新聞咧，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喺個警察有呢個執法權新嘅執法權力之後咧，就出現咗大量嘅濫權嘅問題，就係針對呢個。即係食店裏面都分呢個藍黃。咁咧就係黃店咧，就其中一間就係深水埗基隆茶餐廳。係。咁入到去就又冇量體温啦，又冇帶職員證啦。咁就《蘋果日報》報導完之後咧，好笑喎。PPRB 發稿就話蘋果就係抹黑、係惡毒、造謠生事咁樣。咁啊，蘋果好嘢喎又。找翻個 CCTV 出嚟喎， 同埋講清楚個時序。 係啦，講清楚個時序，每一點每一點。喂，我覺得警察應該向蘋果日報道歉喎。我覺得實際上你見到嗰條友仔嗰個所謂嘅證件係睇唔到嘅喎。係嘛？第二有冇量體温？人哋錄曬嘅喎，喺個過程裏邊、 其實話抹黑或者呢個其實係警方而家自己好似政府咁樣咧，好多時就係賊喊捉客就係佢。 最慘就係咁， 就係正正就係佢自己去講大話，跟住話人哋抹黑。 警察我覺得有個新嘅名字，應該叫做四狗仔，黑社會裏邊其中一個嘅職級嚟嘅。四狗仔， 四狗仔啊， 就係、 是、未聽過喎呢、這個。 我解釋俾你聽點解？ 見喎、 啊，就係、是、7×7， 7×7，7×7=49。 點解咧？七元再七，就係四狗仔啦。係，即係你諗下，你走去搞人。傳媒轟你，你應該看清楚，你只是聽自己的所謂夥計一面之詞嗎？你知道茶餐廳裏面一定有這個 CCTV 的啦，是吧？外面有，裏面也有的啦。所以所各族各位黃店啊，未裝的那些，嗱嗱臨 裝回去， 快點裝， 係嘛？有啲就係可以上呢個 cloud， 然後咧就隨時可以手機啊、iPad 啊，全部都睇得到嘅。其實 係好容易做㗎，係。 記住，因為咧呢啲咁嘅濫權嘅警察咧，隨時會入嚟搞嘅。咁今次基隆茶餐廳就係捉到應啦，冇聲出啦，咪冇件事咯。係啊，執執薄咯。 同埋你可以記錄翻啊，點樣搞完之後唔夠兩個鐘又照翻轉頭，又要再啊。 嗰個錄影機 CCTV 下邊錄影時間咪知咯。 係啊，一日搞幾多次啊？ 係啊，一日搞幾多次？每日自己揾個員工睇完之後 cap 咗嗰張圖，擺上去自己 Facebook 嗰度，叫大家公眾評下你咯。我覺得越多人幫襯添，我話俾你聽，真㗎，你去搞啊！我又唔信你搞冧人。你一定會越嚟越多人幫襯，好簡單。 一日12小時喺度搞， 最終係咩啊？你講唔過就係一個所謂公義。如果你做呢樣嘢係真係本住執法嘅精神，係冇人會批評你嘅。但係問題，如果你係志在去搞事，或者配合嗰啲藍絲群組一齊去對付呢啲嘅食店，等佢快啲執笠，然後去到選舉嗰陣時就少啲選票。如果諗緊呢啲咁嘅嘢嘅話，我話俾你聽。呢啲四九啊，七七四啊九諗埋呢啲咁嘅嘢咧，係一定冇用 的。會適得其反。 因為調翻轉，就大家就係覺得有冇搞 Q 錯啊？你睇嗰日我睇完個新聞，係咪有個女仔俾女警搜身，當面要佢除咗條裙，然後拍片。 嗰、那個好耐之前嘅，不過係最近報，即係最近 曝光 係 咩？因為個女仔問私隱公署之後，然後佢自己向呢個警方根據呢個個人資料條例。去攞翻嗰個嘅，佢有權噶嘛？ 個錄像記錄， 個錄像記錄，警察話要收5万至10万元嘅手續費，因為佢要買個軟件翻去將其他人打格，同埋要揾一個專職嘅警員幫佢打格，就收10万元。咁我話呢啲偽進仔真係白痴嘅大佬，打格呢啲咁嘅技術係嘛？我想問一下警察咁多片。攞啲公開嗰啲咁嘅資料攞出嚟喺記者會登嗰啲片，自己打格，點解冇軟件啊？佢居然話俾呢個女事主聽係冇嗰個軟件。 佢嗰個獅子開大口用嘅一個好好離譜嘅理據啊，係 即係已經去到無恥到係咩咧？執法就亂 Q 咁嚟，明明冇帶證嘅又話有帶，仲要由呢個代表警方喎 ，PPLB 係。由警方出嚟譴責呢個《蘋果日報》啊！ 理論上應該知道嗰個點樣應對媒體同埋公眾交代去執法啲細節噶嘛，應該會知道嗰個遊戲規則噶嘛。 我哋做政府當年所有呢啲俾人揭露嘅呢啲衰嘢，第一件事公關回應就係咩啊 ？Fact finding 係 check 清楚到底事實係發生啲乜嘢。 Fact finding 就係照嗰日出西九龍呢隊 team 入嚟，然後大家坐喺度講清楚。然後有冇人講大話 ？Cross check， 講清楚啊！嗱，唔好講大話。如果唔係老頂出去講完賴嘢嘅話，你咩鑊噶嘛？係嘛？結果就係咁啊！而家，所以我話你一件事，基隆街茶餐廳你就反映到成個警隊。你話鄧炳強厲害，你咩害啊？你連自己嘅散仔都管唔住啊！其實 佢當市民、當媒體、當公眾、當呢啲茶餐廳係白痴㗎。 佢以為而家黃絲嗰啲人係即係好似藍絲咁白痴。喂，個個自己都有 CCTV 啊！唔好話個 office 裏邊有，餐廳裏邊有啊！隨時你一入嚟啊，等於我一樣嘅啫。嗰啲消防一上嚟，老大都影住佢噶，已經個個嗰、那個意思都係嗰、那個意識都已經係咁噶啦嘛。其實係，所以你話咁樣都要講大話，係明知會爆嘅大話。呢、這個係同習近平，習近平就7777。真係噶，成大四倍差唔多啦。 唔係每隔一段時間就出嚟七。 佢唔止49添啊！我啲啊七七七就係呢個林鄭，習近平就7777，四個七，係嘛？咁你諗下，即係明知一啲會俾人揭露嘅大話，你講嚟做咩咧？你話武漢肺炎不是源於武漢，係嘛？跟住又話源於意大利，跟住又話可能係美軍播毒，係咁將個波踢嚟踢去，踢嚟踢去。實際上你明知啲嘢嗱，而家劍橋又出嚟啦，又話。不是武漢，不過可能是廣東喎。 係，再清楚解釋呢個 A 型、B 型、C 型之間嗰個關係同埋嗰個變種嘅過程啊，跟住再追溯翻啊，再正其名講到清清楚楚，就係源自中國。 Donald Trump 冇嘢啊，佢查下係咪武漢實驗室洩漏啊？佢話 係啊， 呢個仲讀過話叫中國肺炎。我話 不過呢個係重要㗎，呢個 重要啊！ 如果係嘅話咧，就好似班農咁樣講啊， 香港人都要支持， 反人道嘅罪行嚟㗎。 喂，大佬呢個直情係要國際制裁啊！要 即係類生化武器，而喺個過程裏邊，而牽連到而家全世界多個國家係受苦啊，有人命傷亡、啊。 即係有坦白講，願意接受係食野味啊，中因為蝙蝠而導致咁嘅全球大疫症，死成幾廿萬人嘅話咧，就已經係對中共最 mile 嘅人嚟嘅，我覺得。是吗？更進一步的人就會懷疑那個是不是武漢 P4 實驗室裏面外泄的病毒。如果是，不單止賠償，我告訴你，是全球制裁的大佬。他當然是不敢認，所以我覺得他經常將個窩甩窩，大陸叫做，即是將個黑窩掟出去， 掟出去，推卸責任。 推卸責任的話，我覺得是甩不到的，其實。現在就要看看他自己裏面怎樣爆。你記住啊，今天我看新聞就湖北有個公務員自己入品索償、 哦啊、 大陸湖北啊， 哇咁勇！ 喂，你想下，如果你全家死了一半人，你會點？ 係 我命都不要啦，係咪？ 我用餘生係去追求正義， 係啊， 為咗自己嘅家人。 我咩行、啊？喂，你唔好睇小啊！你唔好以為大陸冇呢啲咁嘅人啊！當佢覺得乜都冇嗰陣時候，佢、 嗯、 就會真係抽曲打官司咁同你攣到底噶啦。其實呢、這個我睇你點冚，你未外國。都未開始，大家仲係諗住控制住個疫情先、 嗯。 問題控制完疫情之後，就到問責噶咯喎。你問責嗰陣時候，我都話你啲大話，你點冚？一個冚一個，一個冚一個。你自己大陸佬就因為傳媒控制，所以就聽你點啫、 嗯。 但係你全世界呢，所以我話警察亦都係一樣。你睇到而家 corrupt 到咁嘅地步，濫權不特止搞黃店，大家都知嘅啦。其實根本呢啲嘢，居然走去。指責呢個《蘋果日報》造假，而自己又唔知道自己啲垃圾夥計做過啲乜嘢撲街嘢，即係話根本就成班爛仔，成個字頭。雖然你分開四堆忠誠勇毅去管，但係管唔住嘅，我覺得係完全管唔住嘅。其實而家係咁，第二個對黃圈嘅攻擊，除咗就係警權，大家睇到啦。第二個係咩咧？嚟自鬥黃嘅行動啦，就大家自己裏邊內鬥。 係 嗱，呢個我覺得係要，雖然呢個題目。幾敏感，但我覺得都要同大家 share 下我哋嘅睇法。 要警惕。 係啦，我哋要話俾大家聽。 同埋都係呢個嘅切身感受。 咁嗱，因為我哋自己都一路以嚟都係即係俾同路人攻擊得好犀利嘅，其實係。咁我都當佢哋係同路人啦，唔好講係咩身份啦、咩背景啦咁樣。咁就我自己覺得咧，就你攻擊我台冇乜所謂，其實。係嘛？即係你記得我哋做公仔頭咁樣咧，都不斷咁樣喺度俾人咧批評攻擊，到而家都仲係、 嗯， 即係我都唔知係咩意思嚟嘅其實。但係咧，人哋黃店咧係 life and death， 我話俾你聽啦。 嗰啲嘢特別係而家呢段時間啦，係 第一疫症，第二黑警，第三內鬥，三樣嘢加埋，你估係咩後果？係咪先？我哋千方百計送啲公仔頭出去，俾嗰啲黃店係真係想佢哋多啲生意啦。呢啲好多義工。好多謝嗰啲，我哋後邊嗰啲朋友咧，係一路以嚟，而家陸陸續續啲人上嚟換緊嘅，仲即係話真係佢哋真係去消費啊！當然佢目的唔係淨係為咗攞呢個公仔，但係佢有個目標啊！佢好似有個目標去做一樣嘢咁樣。咁樣嘅話，其實我哋諗咁多嘢，花咁多時間，就係唔想嗰啲鋪頭仔執。我都話我哋送去嗰啲，有啲係髮型屋。有些是眼鏡店，有些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在馬鞍山泳池的小食亭看到個公仔頭、哦、是嗎？其實有些送了去都是朋友介紹的，我自己不認識那些店主的。其實我們只是希望我信得過的朋友介紹應該沒問題的，就等他們可以大家多一些，即是想多一些是正面一些的東西。正面的意思就是幫到那些店，你說很多是真是假都好，我哋要鬥 CV 鬥到咩地步咧？大家要諗下，係咪鬥 CV 嘅意思？即係話你幾時開始有冇撐過雨傘運動啊？有冇撐過之前啊？ 有冇捐過錢啊？ 係啦， 有冇喺個店裏邊有擺足夠嘅文宣品出嚟啊？有冇支持過或者參與過罷工啊？有冇送過一啲物資去過前線啊？咁樣喺度鬥呢啲咁樣啊？係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其實。黃圈我講過好多次噶啦，你今日你為咗揾食，你扮黃都好啦，你扮下扮下咧，嗰、那個經濟圈黃色圈就會承認噶，因為大家都接受咗要做生意，就唔可以做壞事啊嘛。係，我覺得有啲店可能佢哋參與社運係早啲嘅， 有些可能在散運已經出了來了，支持啲手足啊，或者係喺旺角魚蛋革命嗰陣時走咗出嚟。咁有啲可能係去到而家喺六月或者七月先至慢慢慢慢即係覺悟，或者係知道係需要做嘢。 係啦，開始喺個店裏邊，例如擺啲文宣品啊，有啲明信片俾人哋係去即係去免費係去索取啊咁樣嘅。 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有一種嘅即係我哋叫 engagement。所有運動要壯大呢，你是如果你將個心思放在內部批鬥，這個是沒有出路的，我經常都說。 現在特別是這個的疫情，因為那個疫症是令到很多街頭的抗爭是做不到的嘛，所以很多時候特別是這段時間一路由上年年底開始的黃星經濟圈崛起壯大擴闊，去到疫情出現之後呢，令到很多人的焦點去到那裡。第一當然就是說我們的抗爭模式變了嘛，將個抗爭由示威請願、靜坐轉化成為我哋生活細節，或者我哋生活習慣嘅改變，包括埋我哋嗰個消費嘅模式啊嘛。因為個疫情嘅出現嘅話咧，令到呢種消費模式喺呢個叫做懲罰，唔係叫懲罰啦，即係要去杯葛藍店、懲罰黃店咧，嗰個效果更加突顯到。而家直情要去救嗰啲告急嘅黃店啦咁樣。但係當我哋嘅焦點咧係而家好集中喺呢啲黃店嗰度嗰陣時咧，同一時間咧，我哋又見到有部分嘅即係支持黃色經濟圈的朋友就反而聚焦了在那個鬥黃那裡，這個其實是絕對絕對不理想的。 我覺得正如我之前有一次，我記得我請了兩位發起這個杯葛藍店的拜拜 day 的兩位朋友上來講這個消費者運動，他們很厲害，到現在還堅持在做， 還在做啊， 還在做啊，現 在 是有些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其實 就用不同的方法。我就很 appreciate 這種人是什麼呢，永遠都是在想即是一些的出路啊， 是 的，面对难题的时候，或者为什么那些人没什么反应呢，他不是走去少那些人，喂屌港珠来的没反应，而是想一下我是不是个方法不啱呢，不啱的方法是不是用新的方法呢。好多好多我刚才看留言有人 call 这个中泰和小粉红大混战奶茶， 是 奶茶什么话叫做我都不记得了，即是港台泰， 港台泰 联手对付大陆小粉红。你看看泰國的網民他們是相當之幽默的，改了一些面， 所以現在就開始思考是不是用一些的幽默、即是嘲諷這樣去作為應對，或者是 文宣的重心。他為什麼大敗這個小粉紅敗走呢，是就是他不是跟他死之鬧蝗蟲，他不是說這些東西的， 不是鬥鬧， 不是鬥鬧的，是串爆他們，還要串得來好好笑， 還有串得很硬的嘛， 是啊， 你跟我讲历史啊，你竟然闹我不识历史啊，我就跟你讲六四啊，咁样系。 咁所以我就话咧，总之记住，对手一定是主要敌人。 嗯嗯， 即系我哋嘅主要敌人仍然是很多而家控制紧香港经济的蓝色建制派的人。 系， 系咪你今次你嗰个抗疫基金，大佬美心集团收几亿嘢啊？ 是啊，我要更正啊！我上一集嗰時講都仲係以為幾千萬，後屘計清咗條數咧，係好多嘅，原來係嚇。 大佬仲出呢個撐警蝴蝶酥撲街，你諗下，你話即係兩惡相行， 係 兩害相行。黃店裏邊有啲因為處事嘅方法好多糾紛而家，譬如龍門咁樣，我睇個老細寫得好長，真係回應。我都琴晚我都花時間去睇曬。因為我都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事實上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即是大家一開始的時候未有利益的時候就沒有這些爭拗。是我不是講緊那些邊個是分化邊個是藍的卧底，沒有，就算大家不是都好，都會很容易出現這些分化的情況。因為當那樣東西變成一個生意一個利益的時候，大家當初 agree 了的東西可能就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過我想話，就算呢啲糾紛都好咧，都唔係大到要去成個陣營裏邊，大家 focus 去呢啲咁嘅事裏邊，然後喺度大家叫大家去評理，其實冇乜點評啫。我哋外人 同埋唔係去到原則性，同埋跨越咗個底線啊，即係唔係去到互相消滅，或者係即係好大力咁係去批評嘅，因為嗰個唔係好合比例。 係咪你有套基本嘅原則？譬如個老細講就係話，扣除個成本，成本就包括埋手足嘅嗰個人工開支。 咁呢啲做生意好基本嘅，然後咧扣除成本之後，嗰啲嘅利潤就五分帳。咁然後咧就如果輸咗蝕錢嘅咧，就係龍門嘅老細包底。 因為你唔能夠寄望呢啲黃店本身佢自己都係生意人嚟噶嘛。 嗰個係一個生意先嗱，我 寄望佢一個聖人不斷咧將揸賺翻嚟嘅一個嘅盈利咧，全部或者係好大部分，或者唔知邊一個比例捐翻出去支援手足。你唔係當佢係做慈善事業啊嘛？ 你 要明啊嘛， 係一個普通嘅食肆咁樣，我去幫襯佢，可能佢嘅收費。是比起一間不是黃的食肆是貴一點的，就算是也好，我去幫襯他，因為我想支持他，但是那個糖水店本身又好，雲吞麵店又好，或者 coffee shop 好，它是一個生意來的嘛，其實是，你不可以就說，哦，你拿手足的名字去賺錢，這個就一定是，即是那種道德高帽是沒有人頂得住的，其實我覺得，但是你說如果他的 agreement 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咁就要睇下咧，係咪其他嗰啲人要出聲？我覺得，即係如果其他同佢合作嘅人係一路到而家都合作緊嘅，佢冇理由對你係就係五分帳，對佢就唔係㗎。咁你仲要記住喎，龍門佢係佢有個，即係始終佢係一個大台，其實係你冇大台嘅話， 佢成為咗其中一個黃店嘅龍頭。 係啦，一個黃店嘅大台。咁啊，其他嗰啲就算你話，我今日好似你多咗好多生意。其實大家都有功勞的，我覺得個平台有功勞，落手落腳做的人有功勞，最重要我就問阿張老闆有沒有請到那些手足嘅啫，其實我覺得就很簡單，係嘛？如果呢啲冇得呃嘅，其實我覺得係嘛？如果佢啲數佢都講過自己公開嘅幾多錢一個鐘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係亦都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去 go into the detail 去講嗰個裏邊嘅爭拗，但我覺得呢啲爭拗始終大家記住，唔好覺得個世界就係呢啲爭拗，睇到咁大，係啊！我記得有多時啲朋友睇到我節目好勞氣咧，佢哋有陣時上嚟咧都會同我講啊，細良，你唔好咁勞氣，亦都唔好即係去 focus 呢啲咁嘅嘢。我好感謝呢啲聽眾嘅，其實佢係好心嘅，出於好意，佢話喂，你仲有好多嘢要做嘅，其實咁我一諗到咁嗰陣時，你有陣時你的而且確，當有啲你認識嘅人去攻擊你，或者係。本來你當佢係朋友嘅人，原來佢背後喺度即係用緊啲即係唔乾淨喇喳嘅方式嚟去抹黑你嗰陣時咧，你係會好怒氣。特別你認識嘅人就會好怒氣。但係你諗下諗一諗下，其實你即係 let go 嘅話咧，你喺前邊其實仲有好長好長。 突然之間叮一聲，你會 仲有好遠好遠嘅路要行，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黑警反而我覺得呢個就係靠咩咧？靠文氣。黑警越多呢啲咁樣嘅濫權執法咧，我覺得調翻轉咧，係對黃店嚟講咧，當然係好滋擾性嘅。但係我覺得香港人經過呢大半年嘅訓練咧，越艱難嘅嘢佢越會做喎。 佢反而持續地提醒我哋要不斷去支援呢啲黃店，等於而家面對呢啲黑警濫用限聚令，刻意地去打擊黃店嘅呢啲咁樣嘅即係好衰嘅做法啦。係 啊，因為以前就排隊啫嘛，排隊都排好耐噶，排半個鐘、一個鐘啲人都照排。就算你而家，我俾你一日，我就話啦，好簡單，直情嗰啲黃店自己公布每日呢個警察嚟滋擾嘅情況，然後集中曬呢啲數據，每日喺傳媒裏邊去呈現出嚟。你話無線唔報，而家冇人睇噶啦，無線新聞根本係。咁大家睇完之後，咪知道佢今日去邊度幫襯啦。咪就咁簡單噶咋？其實呢個係差佬幫佢哋做 marketing。你想想即係呢個叫七乘七再乘七啊！真係係七三次啊！係唔單止濫權，第二講大話，講大話呃 PPRB， 跟住 PPRB 出嚟再七一次，去插呢個蘋果日報。而家第四次係咩啊？就係佢調翻轉係幫緊黃店做 marketing。係 啊， 你諗下係咪？ 不過，細龍，我想分享個經驗咧，就係呢種鬥黃咧，其實都係好多時即係黃色經濟圈嘅支持者啊，又或者係黃絲啊，對抗爭嗰個想像，有時咧就會覺得即係自己嗰種想像咧，就去即係去變咗係抗爭嘅全部，又或者係凌駕於其他人嘅參與嘅模式咧，所以就出現咗好多呢啲咁嘅誤解嘅。嗱，我俾一個實際經驗啦，其實做咗兩日咧，我哋咪幫手去打呢。 呢啲時打印呢啲時代類冠啊嘛，係咪？咁啊送俾啲手足啊，或者本身已經有豬嘴嘅朋友，咁啊鼓勵多啲人咧，又可以係 make 一個 statement 啦，表示抗爭呢個咁樣嘅精神係延續落去。另外一方面咧，就慳多啲嘅口罩。咁咧我就加入咗一個喺 Facebook 上邊一個即係鼓勵人哋用豬嘴嘅一個羣組。咁但係呢個羣組咧就希望多啲人用豬嘴。咁但係最近咧我就被批判啊，就話咦呢、這個范國威啊正棍喎，因為咧佢鼓勵人哋用呢個豬嘴係呢個碎報黨。咁我開頭我都唔知咩叫碎報黨， 大陸用語嚟㗎係嘛？ 唔知係咪？咁原來咧後屘我睇真啲咧就話將一個口罩你分剪開佢九份又好，六份又好，十二份又好，咁跟住細好細碎咁擺喺個時代旅館咁樣用咧，為之係碎報黨。咁原來咧呢、這個豬嘴群組裏邊咧有啲原即係、就是、有啲原始教義啊，我相信係佢就會覺得咧用得豬嘴就應該一定係要用埋原本3M 出嗰啲嘅啊旅館咁樣，係嗰啲旅館咧而家又容易買到啦，或者係用得耐啦，最緊要就係嗰個防護功能強啦。咁所以咧咁先啱嘅，用得旅館咧就要用到最盡，要用嗰種嘅。你哋呢啲咁樣嘅碎報黨咧，其實係害人㗎，係唔得㗎，係 PK 嚟㗎，係哇鬧到我開花咁滯。不過我好快又發覺唔嬲啦，因為點解咧？其他嗰啲喺嗰個羣組裏邊，佢哋都講喂。大佬各色其色啦，係咪啊？如果你希望多啲人係去做用呢個淚罐嘅話，咁你唔係一定係要用到盡，即係行到你最前，或者係你認為最嚴謹、防護性最強、最昂貴嘅設備先得㗎嘛？咁碎報黨又係用到呢個嘅豬嘴，都係一種嘅參與嚟啦，都係一種嘅鼓勵啦，甚至乎係多一種嘅象徵意義，就是、我哋喺個抗爭運動裏邊啊嘛。咁點解唔做咧？咁變咗好多網友幫我。我哋或者幫我係去解釋啊，咁啊變咗突顯咗嗱，呢個其實就係、是、真係啦，呢、這個同我好多時同一啲素人嘅區議員有時有種辯論嘅，都係話喺個抗爭嘅運動裏邊有好多種參與，去翻過去8個月嘅逆權運動就係啦，你和勇不分嗰種嘅討論，不分國不分化。不割席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位置，每个人因为自己承受那个的能力而决定自己的参与的模式的嘛。你而不是就是譬如说一定行到最前的呢就一定是唯一的参与模式，跟着用那个位置去批评其他人啊，为什么你没有我这么行得这么前呢？这样是。 但我自己怎样去界定那个人的批评是合理还是为了分化呢？ 是。 其中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當你用到最高標準去量度所有嘅嘢，所有人都係撲街嚟。 係 真係噶。 唔係，但問題就係你就算係你都冇理由咁樣冇底線去鬧人哋。 同樣啊，我只要 apply 翻同樣嘅 logic， 係 你都會覺得我係一個即係講嘢好不堪嘅人，或者係一個即係分化撚嚟。譬如好簡單，就係講為手足呢樣嘢。係咁，你既然即係挑戰，就係話，喂，你用幾多錢請啲手足，剝削佢哋咁樣。咁我想問，咁你當你批評緊人嗰陣時候，你有冇諗過你又自己為手足做過咩咧？呢個第一樣，人哋做嘅最容易啦，你咩都唔做，你鬧做嘢嗰啲人係最容易嘅，因為你又永遠都係處於一個高地，因為你乜都冇做。咁所有做嘢嘅人總會有 pros and cons， 有正有反，係咪？實有贊成有反對嘅。咁你就將佢嘅缺點放大，咁咪贏噶啦嘛。咁第二係咩咧？就係按用一個最高嘅道德標準去量度佢。係啦，咁同樣調翻轉，你咁樣批評我嗰陣時候，我調翻轉問你，咁人哋啲手足去咗坐監，點解你又坐喺度咧？係 啊， 一樣嘅啫嘛，其實係咁樣就冇得討論嘅，我覺得，因為所有問題都變成一種道德性嘅爭議。嗱，我想大家諗清楚呢樣嘢。如果當所有嘢變成係道德爭議嘅話咧，我一路我都講，譬如你頭先講，好多時候大家崗位唔同，呢個係策略嘅討論，係就係策略嘅爭議，係唔牽涉到你係撲街，我唔係。 原則性， 我係道德 L， 你係分化撚咁，冇呢啲咁嘅扣呢啲帽子。總之就話，譬如9月選舉應唔應該有初選？呢個係策略嘅爭議，無論正與反都好，係唔牽涉到你嘅人嘅政治道德嘅水平。只會就係話你要講出你嘅理據。如果你贊成初選嘅，你話初選嘅好處就係有一個大家共用嘅機制，可以集中選票，唔會變成自己內部分化，拆散曬啲選票。好啦，反對嘅人可能就會話，對家可以滲入個初選裏面去扭曲你嘅選舉結果， 搞亂個， 搞亂佢， 搞亂個程序。 好啦，大家慢慢慢慢會走近，就係話 ，OK， 大家個底線係價值觀都覺得應該有嘅，就反而諗技術上點樣去堵塞呢啲嘅漏洞啦。或者如果唔係 用票箱投票的可以是怎樣呢？ 即是那是策略性技術層面的討論， 可以怎樣控制不可以一個人投幾次呢？如果不是的，可不可以是用一個廣泛性的民調去代表呢？即是 sample size 做到九龍東、新界東，可能新界東做到二萬、三萬的 sample size 的，就籌期咯，全個新界東的選區眾籌，籌一筆錢，問下 Robert Chong 多少錢，300萬就300萬，500萬就500萬，大家 agree 做完之後，做到個 sample size 夠大的，就跟那個投票的結果 去做決定， 去做決定。就算你話候選人不接受，選民接受咪得咯，選民跟住個鋪去投咪得咯，咁你到時你冇得嘈噶啦嘛。所以我就話呢個咧就係策略性嘅討論，但係咧我覺得近呢十年咧，好多本來應該係策略嘅討論咧，完全轉化成為一種道德嘅討論，就係鬥王啦。一鬥 CV， 一鬥 CV 嘅話，雨傘運動你喺邊先？ 曾經做過啲乜嘢？ 當時你喺呢個金鐘開茶餐廳，或者你灣仔開茶餐廳，有冇幫過人先？有冇七一嗰陣時擺個水出嚟啊？ 有冇捐過物資出嚟？ 有冇捐過物資？冇嘅。咁你變咗就係你啊道德低落，我啊道德高尚。咁你就搞下搞下條路就越走越窄噶啦，我覺得。正如我哋開始嘅宣傳片一樣，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你一定要係走嘅人多，先至走出一條路出嚟。如果唔係咧，我記得我哋喺以前節目講過日本六十年代全共鬥、安保鬥爭啊。當時日本嘅學生係相當激進嘅，其實。一樣是跟香港一樣，六十年代講緊係佔領東京大學的講堂， 好激好激烈添 㗎，警察對抗，又催淚彈，又成死咗人添喺大學裏邊。咁就係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咁就係當時嚟講就稱為全共鬥，全共鬥就係個組織名嚟嘅，叫做全日本學生唔知乜乜鬥爭委員會咁。咁結果喺全共鬥失敗，因為好快咧就係咧佢哋簽咗安保條約之後咧就冇咗嗰個嘅動力。咁就有部分 焦點啊，有啲 就轉移咗去成田機場嘅鬥爭。我記得我哋細個仲係睇到有成田機場擴建啊，三里重事件就係當時日本嗰個群眾運動、社會運動轉咗去嗰度，但係好快就分裂成為激進派，激進派有部分變咗赤旅啦、赤軍，就係搞恐怖主義。另外一部分就係咩咧？沉溺於自我批判同埋批判同路人啊，就係、是、鬥紅啦。 後來演化成武鬥添啊，其實係 殺人啦！你睇下《事之與和》第一套電影， 好慘烈嘅係 日本啊，呢個小偷家族啊，係啊，就係講呢啲內部社會運動，其實係一個反思嚟嘅，其實係因為你係經歷過嗰個日本成個社會運動係沉溺咗成沉咗三十幾年，就係因為完全變成小圈子，同公眾越走越遠。黃色經濟圈要成功，你要走入群眾啊！其實係 要擴大啊嘛，其實係 毛澤東點解能夠崛起啊？係走入群眾啊！其實點解三大法寶係群眾路線啊？咩叫群眾路線啊？從群眾來到群眾去，就是、毛澤東知道喂，你大佬你喺城市搞暴動，中國得咁少無產階級工人，當時工業化嘅程度咁低，國民黨嘅重兵就住喺城市嗰度。我在那裡搞工人罷工就死定了，搞一鑊被人剝一鑊， 即如果要等好像馬克思說話要在城市不斷發展的話，要等很久很久的時間，這個也是毛澤東轉化將這個馬克思主義變成他自己的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就不信也不看馬克思，毛澤東看什麼？看水滸傳、啊、三國演義那些農民起義， 落草為寇 當然是靠農民的，井江山搞游擊戰搞土改，就是他所說的群眾路線、他當時是最貼地的，反而周恩來、鄧小平呢陣離地喎，佢信呢個共產國際嗰啲理論，馬克思嗰啲教條 條地係信嗰啲嘢啊嘛，係啊， 以為咁就一定係咁喎。老毛就係睬你都傻。最重要咩啊？打土豪分田地。佢嘅偶像其實唔係列寧，亦都唔係史太林，就係喺我哋廣東省喺海陸豐搞呢個農民土改嘅彭拜哥，真係叫彭拜啊，係啊。個名字真的叫彭拜，上網查大家知道的，就是海陸豐農民運動的領袖，搞紅色恐怖，搞土改殺地主，毛澤東就知道彭拜哥好嘢，就將他一套抄了過來，然後就咩講群眾路線，用群眾的語言，你見到到而家習近平都係嘅，佢師承毛澤東嘛。習近平講嘢咪用群眾語言咯，咩打鐵還需自身硬啊呢啲， 容易明嘅，深入 一聽就明噶啦，好形象化嘅，唔會滿口理論啊呢啲咁嘅嘢嘅。所以我話左膠社運點解脱離群眾咧？你嗰啲理論群眾都唔知道你講乜， 是不是 間接很多詞彙來的。 所以你黃色經濟圈要成功，你就要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什麼呢？群眾是不會純粹看你有貼多少海報的，其實最重要第一，你那個是良好的產品、優質的服務。黃只是第一個 marketing 招來的，令到你在度過這個最艱難的時間，又警察又搞又限聚令又疫症等等這些東西，就令到你頂住呢段時間 捱得耐啲啊，係。 但係做黃生意嘅人都要用創意，要用諗好多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生意上軌道。真正黃色經濟圈成功，佢一定係一個優質嘅服務業，無論係飲食好，就算你剪頭髮好、配眼鏡好、泳池邊嘅一個小食檔都好，你要諗下你嗰粒魚蛋係要俾人好食嘅，最終都係嗰樣嘢嚟嘅，我覺得，而唔係話大家喺度爭奪個皇冠啊。真是黄色的皇冠， 就不是只是斗 皇 斗 惨，不是靠那样东西那么简单的，那样东西只是第一步来的。但我很有信心的，这个黄色经济圈是会是成功的，只要自己不要分化，不要自己抹黑自己阵营里面的人。你要经营那个其实是个蓝海，你要将那些没什么政治倾向的人都吸纳过来幫襯你， 所以有啲 你唔係走去搶隔離嗰個黃店嘅生意， 反而係黃店之間要多啲嘅協作，有一個多啲嘅協同效應，多啲嘅合作咁樣係。而家好多有心人搞嗰啲啊 coupon 啊，或者你而家做緊嗰啲鼓勵佢哋去幫襯，即係二十間黃店去換一個呢啲嘅 PP 公仔啊咁樣，其實就係背後有呢個嘅考慮。 即 係 串連起上嚟咯，係 啊係啊，就唔係互相係去即係零和遊戲咁樣係爭奪顧客啊，係。 唔係即係坦白講啊，我都話啦。777用咁大嘅心力幫你 create 咗一個咁好嘅 marketing platform 出嚟，即係如果你將黃視為一個 marketing platform 嘅話，佢已經 create 咗呢樣嘢出嚟，跟住又黑警對呢啲黃店嘅迫害，又再 create 多另外一個 marketing 嘅 platform 出嚟。但係如果你自己唔生性咧，我覺得冇人幫到嘅。 係啊， 仲有記住。那些人將那些 cap 了你那句話放在你的 Facebook 裡面告訴你聽的，你聽完看完就算了，告訴你聽的人可能是好心的，出於想你知道人家怎樣罵你，但同時你要記住你不要對那些東西上心，你看完就算了。因為很簡單，我說你想到九月這盤棋中共的觸發現在越來越看到的路數，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我告訴你批鬥黃店其實是跟九月竹這盤棋是有關的， 其中一著， 其中一著。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發日期呢由1號到30號，不過都是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了人民超市的 APP 登記就會員，去門市收那張電子 VIP 卡就會獲得出走液。 大家記得要經常消毒雙手啊。